黄少天的业余生凡主动退走了，结果这回倒是苏沐橙不依不饶起来。沐浴成风扛着炮就朝业余生凡跑路的方向追了去，虽然一晃眼业余生凡就已经没在他视野里了，但攻击还是果断做出。砰！林间到底都是爆炸的火光，最后一阵了，法力没必要过分拘束，再加上枪炮师就是普通攻击也有一定的范围杀伤，强硬的苏沐橙此时已经是个树林中的破坏者，炮火一路席卷着，沐浴成风步伐坚定地朝着夜雨生凡逃走的方向追了去。结果差不多就刚到夜雨生凡躲入树后的那个位置，剑光从他身侧就斩了过来。黄少天还被称为妖刀，而这绰号正是因为他时常能捕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机会，时常能在别人以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攻击，这些不可能让他完成的事儿总有几分诡异的色彩，久而久之妖刀这个绰号就诞生了。此时此刻，观众若不是拥有上帝视角，又有几人会想到刚刚决定逃离重建攻势的黄少天一看苏沐橙紧逼，就立即放弃原有的决断，飞快就在追击路线上做起了埋伏。就算这么一个新的决断很合理，但是黄少天这反应也忒快了，快的大家都不习惯。但是快果然可以更加让人措手不及，这一剑光掠出时，苏沐橙真是有些没防备，刀光斩落，沐浴成风踉跄着朝旁倒去。崩山击，夜雨生凡挥剑就要继续补充攻击，结果又一次迎面而来的是沐浴成风的炮口。苏沐橙没有因为打跑了黄少天就放下强硬，这种时候他第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要朝黄少天反击。 喂，你受什么打击了这么狠？ 黄少天有些抓狂地叫着。夜雨生凡半空收招，崩山击改银光落刃，刷一下朝一侧坠去。轰！炮口果然射出攻击，这虽然也无法阻止崩山击的斩击，但黄少天现在真不想和苏沐橙进行任何交换。 得罪你的不是我吧？ 攻击中还夹杂着他的消息，银光落刃闪得也恰到好处，避过了这一炮轰后坠落处的冲击波，刚好还能波及到沐浴成风。沐浴成风顺势已在翻滚，将刚刚被斩得踉跄的力道和这银光落刃的冲击波一起化解着，一枚手雷在他翻滚的过程中咕噜噜地滚了出来。 我， 黄少天无语，只能让夜雨生凡跳开躲避，面前向前是躲不开的，他只能向后。 拦在我们的夺冠路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得罪吗？ 苏沐橙回道。 这么看来你把我得罪的也不轻啊。 黄少天回道。夜雨生凡轻轻后跳，恰到好处地避开那手雷的爆炸，在最后的时间就给予了反击。逆风刺。夜雨生凡向前跳动着，身子竖在空中旋转，将沐浴成风抢射出的一发炮弹给避了过去，剑光成圈挑向沐浴成风。这一剑中得颇为扎实。近身战无论如何占优的绝对是剑客而不是枪炮师，苏沐橙虽然凭借强硬的表现对黄少天存有一定的压制，而且被枪炮师近身战压制，这简直是耻辱性的，放到普通玩家里都够丢人的，但是堂堂剑圣在被这样欺负过后心态却依然保持着平稳。他很清晰地把握着苏沐橙可以仰仗的资本是什么，强硬也有强硬的道理，苏沐橙可不是一拍脑门就开始硬打硬冲，枪炮师当骑士，因为生命领先的不对等形势让苏沐橙在近身战中勇于做出一些正常战斗下对他并不利的抉择，而黄少天在这种形势下却不得不规避这些抉择，一来二去就显得他有些狼狈了。而现在知道了苏沐橙会这样打后，他也冷静地做出了判断，他闪避着苏沐橙的这种意识，而后建立攻击。逆风刺命中，黄少天就让夜雨生凡来了一记升龙斩， 这一箭没有劈中沐浴成风，但是身形一下拔起的夜雨生凡却刚刚好避过了沐浴成风在身形踉跄中继续朝他做出的攻击。 哦， 全场观众看着这惊险无比的一瞬间惊呼着，升龙斩则带着夜雨生凡飘至了沐浴成风的背后，此时空中拧身落凤斩，身子拧得一点也不彻底，这落凤斩出的别扭难看，但是剑光却准确地朝着沐浴成风的头顶劈落，而此时他还没从那一击逆风刺带给他的踉跄中稳住身形呢。这就是职业顶尖选手战斗的节奏，和普通玩家之间的区别是那么的清晰利落，换是普通玩家根本不可能在这一个逆风刺的攻击完成后将升龙斩落凤斩两个技能衔接得如此之快。唰，剑光掠下，沐浴成风被劈翻在地，现场掌声雷动。黄少天一开始被苏沐橙打得让他们揪心死了，但是此时看来黄少天找到节奏了，沐浴成风翻滚化解攻击，夜雨生凡的身形却已开始朝斜侧移动，苏沐橙会在此时抢出攻击，黄少天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最终选择的走位不是最快逼近沐浴成风身旁的，而是沐浴成风在这种翻滚中没有办法攻击到的方位，紧逼逼的却又不是太紧，对于一个不善近身战的枪炮师来说，一步两步三步的距离都是近身战，都没办法让他发挥长距离的优势，所以此时黄少天赶得并不紧，最终距离可能稍远，但是苏沐橙那强硬的反击却无从发挥了。黄少天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就拿下的对手，翻滚中想要抢出攻击的苏沐橙看到黄少天居然让夜雨生凡朝旁一转就让自己的攻击没办法调整过去，心想也是了解，知道黄少天已经根据自己的攻击节奏做出调整了，于是沐浴成风翻滚之后又翻滚，沐浴成风在地上滚出了一个弧线。 哈哈，这是你从方瑞那儿学到的猥琐走位吗？ 黄少天笑道，想想苏沐橙那样漂亮的形象也像方瑞一样猥琐的在地上摸爬滚打，确实有些不能忍受，黄少天这话完全是一秒杀死女神的节奏，而这种走位他也不会太担心，方瑞也是他们多年研究过的对手了，真要是传于方瑞的猥琐流套路，真不至于让黄少天这经验级别的选手措手不及，嘴上开着嘲讽，实则无比专注地注意着沐浴成风翻滚时的身形，反而注意着躲开他可做攻击的角色，然后继续逼近。结果就在夜雨生凡成功七进，正准备做出攻击时，就听咻一声，这一声有点闷，有点长，好像还带有一些转音，从炮膛当中摩擦着发出， 这是 黄少天脑袋里闪了一下，但这技能最终出现的却比他的反应要快一点，最终炮弹出膛是呼一声响，飓风炮，枪炮是75级技能，黄少天这时已经反应过来了，连忙就要让夜雨生凡朝旁闪避，却已经迟了，这一炮沐浴成风竟然是在翻滚中直接对他放出的，那呼一声响过后，以沐浴成风的身下为中心立即卷起一轮飓风，沐浴成风嗖一下就被掀向了半空，而飓风迅速扩张，连忙想退的夜雨生凡只来得及跨出半步就已经被飓风卷到，一下子就吸进了正中，那飓风炮弹油渍钻在底面疯狂旋转着，这强烈的飓风似乎就来自于炮弹身上的波纹，而黄少天此时哪有心思欣赏这个呀，夜雨生凡身形这一失控，他就知道自己要糟，他已经没办法操作角色做出任何动作，只能勉强扬起一些视角，于是他看到借着这一炮之力掀飞在半空中的沐浴成风，黑洞洞的炮口又一次对准的这个风口，对准着他，轰， 飓风炮弹爆炸的同时，沐浴成风的炮口，一枚经过蓄力的量子炮也送了过来，在爆炸的火光中又多上了一层能量爆开的波动。而量子炮蓄力后产生的后坐力是无比强大的，站在平地施展这一攻击的话，角色甚至需要后退一步来卸下这强大的后坐力，否则会被带翻在地。此时身在半空的沐浴成风提早蓄好的这一炮，在达到最高点时配合着飓风炮的爆炸放出，角色再被强推也像炮弹似的一飞冲天。这一切观众看到的无比清晰，但黄少天呢，在一团爆炸后，他的视角完全就是爆炸的光影浓烟。沐浴成风呢，在从爆炸中脱身后，他飞快地扫视身边360度，没有发现。 在头顶啊！ 现场观察恨不得冲上去撕着黄少天的耳朵告诉他，而沐浴成风这时已经坠下，黑响响的炮口再次锁定目标。他没有急于开火，他想等一个距离，等一个连黄少天也没有办法闪开的距离。 差不多了。 苏沐橙预判精准，立时开始操作技能准备攻击，但是还在东张西望小心警惕的夜雨生凡忽的剑就扬起，破空式一剑点苍天，剑气锐发，无比强劲的破空式判定瞬间就将半空中沐浴成风的身形给破坏了。真不知道沐浴成风在上边，抱有这种念头的人到底还是小瞧黄少天了。